到没有桂枝而只有黄芩的这个小阴蛋汤的时候啊，你就会认识出来说，原来芍药向里面扯向下扯的力量有那么大，才反过来会知道说前面那个桂枝去芍药汤可以让桂枝汤增加多少倍的力量哦，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相抗衡的药味的感觉。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方的时候，你知道茯苓白术帮助肠胃道吸收，那芍药帮助把这些水都往下面抽下去，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它肾命门之火有水可以让它煮了，那水气上来了，人就不热了。那有没有汗都不是重点了，就是人就也可能会有温润一点，有汗一点，然后呢头项就不降痛了。所以这就是一个，这是这个方子啊，的确在临床上是可以用的啦，就是胃部啊，胃部有停水的时候可以用的方。而这个方呢，我们刚刚因为这个方，这方扯到苓桂竹竿跟苓芍竹竿的相对，然后又扯到桂枝汤跟黄芩汤的相对，那其实这个汤还有一个相对的方，就是真正的桂枝去芍药加苓竹汤。那这个在哪里？在太阴篇。好，在太阴篇的这个卷几啊，我看看，应该是卷十吧啊，卷十的后面，这个卷十的第24条。那这个24条都很好玩，跟前面那条一起看是很好玩的。他说太阴病啊，太阴病本来是这个脉沉然后软，然后这个人是很容易拉肚子，很容易呕吐，这是太阴病的特征。因为太阴脾经嘛，你的消化能力停摆了，所以就会吐啊加上拉。可是呢这个24条写说要吐不吐的，然后呢拉肚子呢拉一拉又不拉，这太阴病好像有点不太上道啊，就是有点不像这太阴的不彻底。然后他说脉浮涩，就是这个脉呢浮起来，然后觉得摸起来不是那么滑。但这里以后才教条文，所以我不细讲，只是跟同学认识这样。他说桂枝去芍药加茯苓白术汤，其实这个地方啊在看的是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前面那个桂枝去桂加苓竹汤是在讲说看起来像太阳表症，但是其实是假的，重点是它这条水循环被挡住了。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看起来像太阴病，这个里面的病其实是假的，其实它是一个表症，只是牵连到太阴，所以要把它往外面发掉。所以它这就是一个药的这个相对跟症的这个相对啊，就是研究伤寒论，我觉得在这种地方上面会比较容易得到一点指引啦，就它本身的结构会引导我们去理解它。所以伤寒论严格说起来，你说读它需要很多注解的书吗？其实那也未必见得，就它本身这个书里面有很多线索，那那个线索是要你自己去玩这个解谜的游戏的。那在六气篇里面其实也有出现过一次这个桂枝去桂加苓竹汤，那是伤风的这个风病啊。风病呢它是在这个卷五的第43条，他说风邪成皮是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那这中间这个一大堆有的没有的症状啊，我们就姑且不论，以后真的读了再说。但是总而言之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啊是那种睡觉的时候不盖被子，然后第二天起来觉得全身啊手脚都不对劲，那个就是风邪陈皮了，就肚子吹到风。但是如果真的是寒邪陈皮的话，那用理中汤比较有效了啊，或者是就是真的是受寒。但是如果只是吹风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会出现这个症啊，就是它会会好像身体有点酸软啊怎么样，就是睡觉肚子吹了风，那个是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姜枣的这个调营卫的效果收束在这个消化器官，让消化器官赶快恢复它的这个运转的能力，那这样子的话这风邪就顺便可以被抵消掉一些啊。这是这个方剂的另外一个在六气篇的应用。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啊，那就是今天的课如果同学能够撑得住并且吃得下去，还真的能够把它学起来的话，那可能我们将来学伤寒论就大概就可以上路了啦，就是已经就可以说比较能够适应这个学门了啊。那这一关如果能够过的话也不错。